住你的手，放在身后，我要你记得午夜的承诺。 阿楚姑娘是一首吟情环绕散发着缕缕幽香的歌曲，袁娅维的声线时而如登高山之巅，时而低如远泉之底，她的演绎看似是怀揣片片翠绿，实则是暗流涌动，陈述着歌手的理想和生活的鸿沟。这是一个年轻歌手充满情怀且智慧坚定的生命感悟，一起来听到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。 数着那桂花淡淡的香，那夜的月光仍在天空发亮，今夜它却格外的让人心伤。阿楚姑娘，乡村的风里弥漫远方，能够活为

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。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，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 浪漫的欧洲曲调，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 跨过大西洋， 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， 一切只有音乐。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今天的音乐旅途，一同走进我们的音乐主题，情歌还是老的好。 时间停在想念之中，敲着停机坪的灯火，旅行之间说故事的我，很像一种执着。 该出发的时候就不要再回头，未来带我走起航的机口，记忆归零之后飞往我的自由，时间慢了很久，需要等几口。忘了以后人才想透，人在雨后心才剔透，心在午后深呼吸一口，我用耳朵聆听微风，我用皮肤阅读寂寞，然后明白已失落深暗，就让时光被心偷走，就让蓝天被云偷走，就将远方拍进瞳孔，安静 的时候就不要再回头，未来带我走起航的机口， 该出发的时候

其实唱歌唱快乐的歌以前到现在都是非常的多，这首《快乐至上》作为1999年武侠剧《绝代双骄》的片头曲，同时也收录在林志颖1999年发行的专辑《稻草人》当中。一起来听到《快乐至上》。 想到了就去那感觉，软有自尊，好的坏的，有了爱就不怕陌生。天再高，我快乐至上。我嘿呀，我嘿呀，只要开心就好。我嘿呀，我嘿呀，风多大声，藏不住我的琴声。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。天再高，我的快乐至上。我嘿呀，我嘿呀，只要心情就好。我嘿呀，我嘿呀，爱多大声，有情三个分寸，那些约定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。天再高，我的快乐至上。我嘿呀，我嘿呀，只要开心就好。我嘿呀，我嘿呀，哦，风多大声，藏不住我的琴声。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。天再高，我的快乐至上。我嘿呀，我嘿呀，只要幸福就好。我嘿呀，我嘿呀，哦，爱多大声，情人才能分寸，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。 这首《船歌》由齐豫演唱，罗大佑填词谱曲。电影描写了男主角从美国打工归来到大陆的故乡寻亲，和女主角之间的纠纠缠缠的爱恋故事。当电影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女主角一身嫁衣，带着男主角用8两金打造的嫁妆乘船远嫁。音乐旅途，一起来听到这首《船歌》。 嘴儿轻轻唱呀，不说话呀，水乡温柔乡啊，梦里的花。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轻轻唱。